听讲今日咪唔知咩复活节假期定咩啊？前定系啊？ 讲咩？ 我唔知啊。听讲系咯， 系 我冇道听途说咯，我冇验证过啦。 冇错，咁啊，今日复活节假期啦，即系好多嘅朋友仔就应该啊，其实未到正日嘅。不過你知即係會前前後後有好多即有幾日嘅假期啦，咁啊放到一路放到下個禮拜一咧，都係呢個嘅公眾假期嚟嘅。 係咩？禮拜一都係㗎？ 禮拜一都係啊，所以禮拜一你唔好打俾我啦 ，OK？ 如果你唔見我就由佢啦，好唔好 ？Easter Monday 喎，係 啊，就見唔到我就算啦，好唔好？ 大家都見唔到大家。乜提我話頭先我翻嚟嘅時候，跟住喺屋苑嗰度咁啊搭 lift 去近去地铁站，跟住喺度等紧 lift 嘅时候，有一位auntie， 跟住望一望，跟住之后佢问我：你系咪波城啊？我系啊，我心里面谂：哇，咁你 系咪已经出咗名住喺南田嗰边？所以 即系因为我哋啲样系好难认噶嘛。老实讲，因为我哋平时都 少， 唔系啊，成日都戴住顶帽啊，或者呢样嗰样咧，其实样系遮住噶嘛。 你今日又特登懒系即系遮翻靓个头， 系啊，做嘢嘛， 又做嘢， 要做嘢咁噶啦。即系我哋难认噶嘛，通常呢样都。 你讲起呢样嘢又好好笑，你讲起呢样嘢咧，我今朝搭因为我出去要出港岛嗰边啦，咁啊，于是乎我就搭港铁咁样出去啦，跟住企喺个月台咧，跟住然后见到对面，即系因为我系东铁线嗰边嚟嘅， 对面人同你挥手， 系啦，对面架车卡咧有一个男仔一个女仔咧向住我个方向，我企喺月台等车， 系， 跟住然后佢哋向住我方向挥手挥咗好耐， 但其实唔系揾你嘅， 唔系，跟住我最初觉得唔系揾我嘅，即系我觉得佢唔系挥向我挥，跟住我就左右周围望下系咪即系附近有啲人，即系佢想嗌嗰个人啦，咁跟住然后我又见到好似冇一个咁嘅人存在，好似冇人系同佢哋视线对上咗。 跟住你就 跟住我就好厚面皮咁样用手势去做咗个反应，就系我系啦，指住自己我咁样口型我咁样。跟住然后佢岌头，跟住我就喺度我面都红埋，我心谂即系 我撑你钱 系啦， 点解会揾 因为咧佢又戴住个口罩，我唔好认到系咪识嘅人咧咁样，跟住佢又做一个手势，就系佢攞住即系只手好似攞住支咪对住个口咁样，即系话你系咪即系平时讲嘢嗰个。跟住我就岌头，系 咪佢饮多啲水？ 跟住我面都红埋，系啦。 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你个样成日都出现喺唔同地铁站啊嘛。 啊，你都 所以你咪受欢迎咯。 都系， 大家咪认得你咯。 唔系嗰个四眼仔，可能个个都成日，平时大家都唔戴眼镜。 嗰、 那 个四眼仔， 那個、四眼仔啊， 系啊。跟住头先啊，听到哦，即系点个头咁样讲咗几句咁啊，系啊系啊。佢话啊，我中意听你同分神节目啊，咁我多谢咁啦，系多谢大家。 好有礼貌。 系啊，跟住佢好似想问我，咦去边啊咁。咁佢冇嘅，但佢嗰、那个即係差咗去到咁嘅节奏，系啦。跟住之后我话阿摩而家都返工啦，咁样系啊。 即系其实呢啲叫做 holiday mood 呢，我觉得系会个人系舒爽啲嘅。即系呢平时可能行咗大家返工，啲脚步会快啲啦。你会特别发现即系呢啲放假嘅节奏呢，即系经过嗰啲朋友仔系可能真系会嚟友善啲啦，咁講啦，即係會多少少時間，可能留意下身邊啲人啊，望下你啊，打下招呼啊，講兩句笑啊，咁樣樣嘅。 咁難得放個假又長假期咧， 係 即係五六日一噶咯喎，四日噶咯。 基本上你有心嘅話，係可以即係四日去咗個短旅行咁樣。 其實 係 啊， 不過即係我哋就係咁乖啦。我哋真係咁緊守崗位。 傻啦，我哋梗係唔會揀啲時候去啦，梗係揀啲人翻工嘅， 因為貴， 又貴又多人，係咪先？傻嘅，而我哋緊守崗位傻啦，我哋就喺你最唔為意嘅時候，我哋就會飛咗噶啦。 係啦，行話你知咁樣 啦。今日長假期第一日啦，咁啊都知大家可能好多活動咁，但係我哋嘅活動咧都唔會變嘅。今日六點鐘有呢、這個。叫咩名啊？音乐大秘宝啊！突然间唔 我争啲讲错咗，做音乐大宝藏。 音乐大秘宝，继续我哋一人会揀一首歌同大家 share 啦。咁然之后五点唔系六点半就系 EDM Friday Mix 啦。 系冇错， 听下啲广东歌嘅 mashup 系 攞啲宝藏出嚟。 我想讲咧，即系今日咧，因为真系好难得有个叫做半日嘅假期啦。咁我就 半天空档 系啦，我就陪我老婆出咗去整头发。 因為佢要染髮。跟然後咧喺佢染髮嘅時候，因為好早已經要到，因為要票咧要搞好多粒鐘啦。 嗯， 跟住然後咧我有少少心慾嘅，即係因為我人生當中咧，我係冇試過染頭髮噶。咁然後我就諗啊，好似反正都有半天空檔喎。咁 佢嗰種染係因為開始有白頭髮，所以染黑定。 唔係佢要做嘢啫。如果有白頭髮要染黑嗰啲，通常喺屋企搞就算 了。哦，係㗎，唔需要搞啊。 冇咁複雜啦，咁樣、哦、即係通過出 事俾人見到。 係啦，咁跟然後我就有少少心慾，就啊好唔好陪佢一齊？即係反正我個人都冇嘢做，喺度等啫嘛，坐喺度等啫嘛咁。咁啊，我又想染啦咁樣，點知個髮型師同我講，佢話 呢條命唔適合。 唔係，佢話你趕唔趕時間啊咁樣。我話我今日要翻工啊，我5點前要翻到電台咯咁。 係， 佢話你冇染過髮係嘛？冇啊。佢話你想染嗰隻色咧，你下次12點嚟，我睇下9點放唔放到你走。 咁耐啊？ 係啊係，唔係因為我又要票又要成搞、哦。 你想染咩色啊？ 因為我係想染啲嘗試啲真係淺色少少嘅系統， 白色， 即係灰。我想試下漂灰咗佢先，跟住再上邊再染翻其他色嘅。 咁、啊、你諗住係用咩色啊？ 我係有諗住一啲偏黃黃金金嗰只 淺 嘅淺嘅。 不如我哋一齊去。 冇啦，唔係同埋跟住，唔係同埋個重點嚟啦，個重點啊，個髮型師頭啊。其实你真的不啱呢只色， 即系佢问你想要咩色，咁你又讲俾佢听，然后佢就话其实你唔啱啊。 系啦系啦，佢话你 有冇被打击啊？ 冇嘅，唔系我一定相信佢系专业啊。 有时呢个世界啲嘢就系咁噶啦，你中意嘅未必代表啱你噶。 因为我啲皮肤黑啊，佢话你咁黑咧，你个人皮肤咁黑咧，你唔啱做一啲咁浅嘅颜色的。 如果你个皮肤黑加嗰个发型，我谂起一个人。 边个啊？ 我谂 一定唔系好嘢啊！ 就系张建升喺反黑里边嗰个角色，招积啊，好似系 嗰啲咯。 系佢系黑色噶嘛，但系佢同埋金色连条眉都染埋噶嘛。 咁佢就话 就系嗰个角色。 佢话你唔会想，即系你演员唔会系你想象中出嚟嗰个效果。佢话我知道，因为你而家见到好多即系后生仔都系染呢啲颜色啊嘛、哦，你想跟啊嘛。 Nancy 嗰啲系嘛？ 嗰啲啦， 人哋 Nancy 嘅样啊， 即系前提系咩啊？前提人哋皮肤白啊嘛， 唔系咯？ 咁佢染浅色咪好睇咯？ 咁、哦、如果我系即系譬如好似你咁，我哋差唔多嘅肤色都系黑嗰啲，咁系咪就染翻黑佢啊？ 唔好搞咁多嘢啦、啊！我建议唔好搞。个发型师同我其实你唔识搞咁多嘢啦，你咁样咪几好。我怀疑佢好唔想做我生意。 你咪同佢讲啊！咩啫？而家你嗰度俾唔俾钱咩？ 好麻系咪好麻烦咧？个人平时咁样、可能即系所以佢就话佢你唔使你顶尽就系咧。你不如你真係好想人生初體驗染下髮，你想嘥下你生命入面嘅啲時間同啲錢，咁、你就嗰啲深啡色算數啦。你真係唔適合搞咁多嘢㗎啦。 我一路都好想試幾隻色㗎。 你人生係咪都冇試 過？我未嘅嗱，其實咧我心裏面係想嘅，但我又覺得因為知道染髮咧，即係唔理佢個原理咩都好啦，你漂啊定染 whatever 啦，我就係覺得即係總之你有一啲嘅嘢擺咗落去個頭髮啊或者頭皮嗰樣嘢度咧，你點都會即係影響咗佢。 係係。 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我最自信啊嗰樣嘢，或者最自愧不如由細到大自己頭髮好厚啦，好黑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好惊咧，一染就会搞到佢，即系你就会变咗啦。你知男人呢家嘢，大家有时你睇广告又好，睇啲 post 都好，都讲男人点样睇落去后生红老，其中一样嘢真系头发， 系 同埋个发线，呢两样嘢真系都几影响啊。多与少，即系头发少，就算你20-30岁已经睇到可以老10年嘅。如果调翻转就系你年纪大，但你 keep 住有头发睇落去咧，又真系有翻啲青春活力。呢个系唔知点解嘅，大家都 系 咁讲噶。系啊，有时我都系噶，睇即系睇我爸啦，睇、okay. 我爸可能同嗰啲旧同学咁样聚会咁，你即系睇唔同嘅都真系好明显嘅，或者有时睇啲佢同事相嘅睇咁啊，呢个俾你估下几多岁啊咁样，真系好影响，所以我就唔 系 好够胆乱咁搞佢嘅、 啊， 但系我心里边系真系一路都好想有好多颜色好想摆上去，所以我觉得你嘅发型师 紫色杜拉格斯咁样。 最初头以前系想试红色樱木花道嗰只嘅， 哇， 系啦， 浮夸喎你， 系啦，就系、是、啦，第一浮夸啦，第二就系、是、我唔知道真系夹唔夹，即系你又要 其實要鏟翻嗰只先至好嘅，同埋你成個番茄咁行出嚟，你真係唔係個個都 handle 到啦。咁所以咧，呢個係我第一隻色係想有嘅，第二隻色咧。都系近呢一两年想嘅，就系、是、白色啦。 因为你五条唔睇得多， 我真 系 好想 试 啊！但系嗰种白色咧，喺现实世界得唔得嘅另一件事嚟嘅，即系你喺动画里面你见到，首先所有白色嘅头发都系劲嘅人啦， 系啊系， 五条五啦，基路亚啦，卡卡西啦 ，Nancy Cry 啦， 动漫里边 我都觉得虽然佢都似动漫咁样走出嚟噶， 系啊，咁但系啊。你要知道真係好难嘅。佢哋喺里面嘅角色喺现实世界有机会其实纯粹嗰种白呢就係变咗年纪大嘅白嘅啫。 係呀、啊。 即係一线之一，因为你要加埋个发型。 同埋你要再我又要再强调一次，你留意一下你头先所讲，就算係二次元也好三次元也好啊，入面用白色头发做颜色嘅呢，全部都係皮肤本身係真係好白㗎。你啦五条唔好白啦。跟住阿基路亚好白啦， 卡卡西好白啦， 卡卡西好白啦 ，Nancy 怪都好白啦， 将佢纳入咗同一个 category 啊！ 你唔白系清唔到件事噶。 下次可唔可以有人喺嗰啲 social media 度整白色头发好睇嘅人？第一张五条五，第二张系基路亚， 或者 卡卡西，第四张系 Nancy 怪。华纳高层可唔可以搞一搞 AI app 咁容易整咧？你咪将自己张相摆落嗰啲 AI app 嗰度，跟住试下将啲头发。变咗白色，睇下会点咯。 我真系好想试一试，但我知好伤嘅，因为票 好伤，同埋你年纪唔细啦嘛，同我一样 生唔翻出嚟。自此之后啲头发开始甩得劲， 系啊， 你都唔好话我而家近期啲头发咧都甩得比较劲嘅。真系 压力大啊！ 唔知啊，即系年纪大啲新陈代谢嗰样嘢，我冇特别去 find 到个原因啦。咁但系咧，我剪头发嘅时候，其实我发型师都有讲嘅。譬如啱啱呢个礼拜上个礼拜剪嘅时候，咁我而家呢个发型咧，佢都有话头发左右两边咧，佢话就即系虽然夏天就到啦，但系我嘅概念以前就即系就铲噶啦，前后前后黐线，后面同左右铲 ，undercut 咁样。即系谂左右，好似以前嗰啲日本嗰啲 幕府将军 年代，咁佢就话唔建议左右两边铲咁多先。佢话因为而家今年夏天个 trend 真系唔知，咁如果你铲晒，但系原来而家唔兴咧，咁你就生唔切噶啦。咁佢就话帮我两边都铲啲，但系唔好咁劲，然后两边都照留翻。然后佢就话我去 gel 嘅时候，尽量咧就即系落嗰啲 gel 可以将啲头发渣渣佢，令到佢挛挛地。咁好彩我啲头发天生挛，咁所以落少少 gel。加少少好簡單嘅吹頭嘅方法，嗰啲 gel 咧，其實已經可以做到。你今日見到我已經係，其實五分鐘搞掂噶啦。 所以大家如果下次喺條街嗰度見到有個人高高大大180左右，啲頭髮攣攣嘅， 嗰、那個就係我啦， 實實嘅，咁嗰個應該就係我成啦。 係啊，咁但係嗰個髮型師佢仲有講嘅，佢就話點解我要左右兩邊整啲攣攣地咧？佢話因為你啲頭髮太黑。即系我第一次觉得原来太黑嘅头发系一个缺点啊！佢话因为你啲头发太黑，所以望落去一饼嘢、 哦， 我就明白。因为我以前咁耐嘢就觉得啲头发好厚，一饼嘢好骑嚟。佢就话因为我啲头发咧太黑，所以望落去一饼嘢一定要靠呢啲方法令到佢唔好咁厚。跟住佢以前有推介过，我就话其实可以去嗰啲24小时嗰啲日本百货公司咧买有啲染发剂咧，系咁依染翻少少啡啡地色，好简单，即系唔系我心目中理想嗰啲啦。佢话系咁依整嗰啲咧，话已经可以令到有翻啲 layer 噶啦，但一路都冇整，就系嗰个关口同埋自己整唔知会点。 所以黑色头发最适合做咩发型咧？就系、是《肌肉魔法使》入边嗰个男主角咧，那个冻骨头，因为望落去都系一样， 系啊，其实 都系黑色一饼嘢咁样。 系啊，我都系好羡慕啲可以白色头发嘅人，好好睇，咁都仲有个原因，因为本身佢个样子都好好睇啦，都系嗰个 category 啦。白色头发有五条五基路亚、卡卡西同埋 Nancy 葵。 Time slips away, a memory's fade. I'm holding on to what once was our fate. Thoughts of you lingered on, a bittersweetness I can't explain, and wish those moments would stay a little longer. I don't wanna miss the things that we used to do. Don't 快嘅派台歌 ，To be continue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年几日复活节假期，市民同游客今日可以免费乘搭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往返中环同湾仔。有市民认为措施有助吸引市民旅客外出消费，值得再推行，但系要视乎船公司嘅负担能力。又指码头同船上人流唔多，可以再加强宣传，鼓励更多港人留港消费。有市民話：最近全家都病咗，所以冇外遊，選擇留港消費。上船嘅時候先至知道免費乘搭安排，對此感到意外，又話值得再推行同類優惠。尖沙咀一帶下晝人流唔少，有大型商場提供五個鐘頭免費泊車優惠。有車主話：平日商場泊車每個鐘30元。免費泊車安排可以節省部分支出，希望再推行。保安局副秘書長廖李可奇致函英國《衛報》，強烈反對並且譴責一篇有關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報導，批評報導極為誤導，強烈敦促《衛報》要確保報導公平公正，停止發表危言聳聽的言論。信中提及條例精准定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明確界定犯罪條件，強調守法的人不會誤墮法網。條例不妨礙任何人合法表達意見，包括根據客觀事實對政府提出合理和真誠的批評。廖李可奇說，律政司司長早前接受其他傳媒訪問的時候已經清楚解釋煽動對中央或政府的仇恨與客觀批評之間的區別，認為《衛報》的標題嚴重歪曲司長的言論，誤導讀者。美國據報正在制定一份禁止接收關鍵設備工具的中國先進芯片製造工廠名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美方在科技领域对华封锁限制，制裁打压中国企业妄图压制中国发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破坏国际贸易规则，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他說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停止對中國企業實施非法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中方將會繼續密切關注有關動向，堅決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益。 日本小林製藥表示，再有一人在服用旗下紅曲保健品之後離世，令到疑似引致的死亡個案增加至五宗。藥廠說，這名人士服用有關產品之後，因疑似腎衰竭而死亡。他的家人已經聯繫藥廠，未知道他已經服用了有關產品多久，正在調查產品與有關死亡事件的關係。社長小林張浩在大阪舉行記者會，就相關健康受損問題致歉，說將會協助有關公司回收海外銷售的相關產品。至於紅曲保健品的什麼成分被懷疑造成健康受損，藥廠管理層說有可能是從霉菌生成，但是未有明確答案，將會與日本政府和研究機構合作，加緊確定導致問題的物質。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能見度較低，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4至30度，稍後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南風。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现时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系有工程，而家下层嘅行车道系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情况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而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至到佐敦。一段咧都稍为车多，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油麻地系有中九龙干线工程，介乎炮台街同渡船街之间嘅金粟街，以及介乎金粟街同新田地街之间嘅炮台街系要临时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方向，大埔公路松仔园大埔、窝打老道圣佐治大厦沙田方向。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专心专注驾驶，千祈唔好做会分散注意力嘅行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家姐对唔住， 讲咩对唔住啊？都已经咁啦，一家人仲讲咩对唔住啊？我哋大个啦，男音郑家有我哋三个，唔会冧嘅，知唔知？ 男音点解要卖楼？郑家三人又点处理呢？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海洋， 海洋 文学。 这已是香港吧，海的风，

钟舒曼 What you get？开始觉得好局促嘅话，不妨揾个方法俾自己逃生一下。 点解会咁？够钟翻工，手脚剧震，一出 lift 冇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被感谁吸引，人世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是谁换来快感，紧急应变了心法，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拣，打一关跌一番放肆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往还，打开头上手翻，我要炸掉大脑想講話，別再拖，錯過已太多。今晚一敲鑼，渴求緊急出口一個。發覺唱錯咗，都不想蹉跎。我們打開出口一個。不想再忍，喇叭扭開今晚未瞓，喜歡這裡有灰塵。不怕犯禁，风多一转再转身，人类太难保护你咁好气，唔理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一生可挥霍自由放飞，紧急应变的心法，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揀，第一关键一番放肆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出口一个，发觉唱错咗，都不想蹉跎。我们打开出口一个，紧急应变的心法，今晚一敲锣。我中一两通，我要教育大众，疯癫玩法活浪活用出错。唱错咗，都不想蹉跎。我在圈子上空，我已计划目中根本轻松，打开出口。紧急出口一个 Panora 紧急应变逃生法，那种逃生不一定要是身体力行行出去的，有时给自己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在脑内放松一下都很重要。 发觉脑内有异样，梦想可跟你渡过一场，会与你逛街牵手，怎么敢设想，擦擦脑海那幻象，其实现实沟通都很勉强，行得很近便缺氧，求暂时替你拍掌，你别要碰伤，以这身份可替谁紧张，我的确承认容易有点不良，烦恼是你太吃香，要离远瞻仰，难要一身手静地通通涌上，才自觉竟渺小，不懂怎去抢，人人话暗恋有限期，是我蠢不肯收尾，也曾说过会死心不会踏步，在原地仍然没有资格再妒忌，但又怕离开了他更差，一接触你自己一个再泄气，你与我性格极像，你喜欢的同样也擅长，找个给我借 惜你未看准，谁要来为我亮掌，去为我设想，再不清醒很快没自伤，我的确承认状态有点失常，才发誓要有决心脱离这魔掌，却松不开手，随着心的方向，谁在意共你的呼声不够响，人人话暗恋有限期，自我蠢不肯收尾，也曾说过会死心不会答报，再完美明明没有资格再妒忌，但又怕离开了他更差一接触你，自己一个再泄气，也有人说过你我会见过，不想与实揭破，总可寻觅到下一个好更多，原来我偏要反锁，自我舍不得放弃内部，人人话暗恋 陈依林单恋物语，即使你个人比较内向都好啦，只要找啱属于你的节奏。 穿梭于深宵窄巷，迷失在闹市中， 随时随地 都 可以起舞。 想一起出走，暗夜寻光害，夜太急，路太短，一想你都动容，突然是爱。

先听一节六点钟的新闻报道。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这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贴着歌，灵魂在搵命，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奔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 EP CD 都有㗎，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咦、好似得啦喎， 係喎、喂快大啲啊， 喂你嚟 得咗啦，我哋终于搵到啦， 哇耶、我哋搵到啲咩啊， 音乐大秘宝，考下你啊，呢个环节叫咩名啊， 音乐嗨，是不是有我把声音 有啊， 音乐大秘宝啊，我头先突然间觉得点解我自己 把声冇咗 呢，入咪嘅 音 乐 嗨 嗨， 系啦，唔系音乐大宝藏，系音乐大秘宝。系啦，每一个星期我同阿斌都会各自喺我哋香港电台嘅呢个唱片房嗰度咧，就会拣一啲宝藏出嚟同大家分享下啦。 冇错， 有我觉得即系喺我哋自己嘅层面嚟讲咧，有时揾一啲歌去仔细研究一下咧，原来都已经发现咗好多有趣嘅细节， 系 自己一路都未必知道 嘅，系冇错，即系各方面都有嘅，即系可能编曲啊、作曲嘅古仔啊，或者可能 M V 啊，好多唔同嘅角度，可能你之前唔会留意。 当然我哋好想之后系可以揾到有份参与呢一啲旧歌嘅音乐人，可以即系讲翻少少啦。呢、這个将来我哋慢慢再研究一下。 即系你系谂住自肥 咩啊？ 你系谂住自肥？ 系啊！ 你今日拣咗嗰啲靓女唱嘅歌， 唔系啊？点解你成日都要咁样睇我？唔系一个咁嘅人嚟噶。 即系我觉得正常嘅，即系人系会 啊， 系会有私心。 正常嘅。嗱咁你又讲到你歌好劲啦，咁啊摆你歌喺后面啦，讲我歌先咯。 你又强迫我打赢你。 系啊，嗱今日咧我拣嚟嘅呢一个秘宝啊，波城之秘宝，因为啱啱上个星期 Conference Con 啦，咁就有一个演出单位都都少少惊喜，大家都好耐冇见过啦。 Twenty One Savage。 唔系，虽然呢个大家都好 都劲啊， 都好劲啊，唔系好劲咁简单，系超劲啊， 超级劲啊， 就系三角度啦，即系包括有陈冠希啦、MC 人同埋厨房仔噶啦，系啊，咁以前佢都有出过一张专辑三角度咁啊，跟住今次用呢一个嘅组合形式喺香港演出啦，咁啊陈冠希就更加都大家都好耐冇睇佢嘅现场演出啦，即系佢嘅品牌又继续喺香港啊等等地方大家睇到啦，咁所以咧啱啱呢个星期咧都有同啲朋友讨论开，就系讲翻陈冠希嘅歌咁啊，咁跟住我今日拣嚟呢一首咧，其实系佢出道嘅作品啊，2000年嘅就系、叫《极爱自己》。有趣嘅就系咧呢一只歌咧，就咁讲个歌名咧，有啲朋友大家一开始都未必记得呢一首歌嘅，但系唔记得嘅原因系因为大家唔记得个歌名啫，但系只歌咧系会听过， 即系一唱就会 去到 chorus 噶啦， 系啦，即系流行曲劲嘅劲在，即系广东歌咧。因为个 chorus 就系你一 聽你就會一次就會記得，或者係好入腦啦，無論旋律同歌詞。另外一種勁就係嗰個 intro 嗰個 melody 啊，嗰啲樂器啊，嗰啲聲一起你就會知道係邊首歌，好 signature 啦咁。咁大家都會記得我、哦、陳冠希《壞孩子的天空》啦咁樣。但其實《壞孩子的天空》咧，睇翻資料其實都已經有翻咁上下，即係有翻咁上下時間，即係距離佢出道都幾隻碟之後先至有嘅，係啦，即係唔係佢出道作嚟嘅。但大家會以為呢一首係啦，即係壞孩子的天空。 係啊，因為我都成日 巔峰啊， 係啦，一諗 出走感覺都好， 係啊， 對原地古堡咁。 或者係嗰首另外一首係咩？你十七歲早起晚睡啊，即係呢啲啦。係啊，咪即係壞孩子的天空咯，係嘛？同一首嚟啫嘛。我頭先講 我就係永遠記得壞孩子的天空嘅 chorus 啦。因為嗰隻當然係佢出道第二年，即係2001年嘅時候啦，壞孩子的天空。但如果你話計喺碟嘅收錄嘅話咧，已經去到後幾隻噶啦，因為第一隻佢嘅同名 EP 嚟嘅，即係陳冠希。咁呢一首歌咧就係、是、要來變啊，唔係要來變來 ，sorry， 要來變來第二 part 啦，已經極愛自己啦，頭先講要來變來都 勁嘅， 都少少要來變來，要來變來都勁啊！要來變來係金培達先生去做作曲編曲監製嘅都， 同埋嗰陣時都係好早期已經 show 到佢比較hip hop 入面咯。 咁啊，但係極愛自己呢個就犀利啦！呢一首歌，咁首先咧嗰陣時喺第23屆十大中文金曲咧，咁陳冠希就攞咗最有前途新人獎嘅男歌手。咁嗰陣時佢演唱就係、是《極愛自己》呢首歌。咁同屆嘅銀獎古天樂，同獎嘅張家輝咯， 係 啊， 係 一啲好 經典、 好經典嘅組合啦。 經典。 咁但係呢一首嘅《極愛自己》咧，的而且確一去到 chorus 個 I love you。I love you， 用我全心喜欢你。嗰阵时，哇！啲女同学真系咧追到癫嘅，我谂就系真系冇得唔用呢、這个呢句嘢，就系风魔万千少女。嗰阵时所有嘅同学，小学啊，嗰阵时2000年，全部女仔都系中意陈冠希， 直到而家， 大家睇翻 帮我哋写字嘅旺角卡文， 佢都话 成日讲啊， 佢话希望有一日可以写卷轴俾陈冠希啦。咁但系翻去呢一首《极爱自己》嘅作品当中咧，一个有趣嘅细节，可能有啲乐迷就会知，但系有一啲朋友可能未必知嘅，我都系即系借咗只碟翻嚟再睇先知道。就係、是、當中創作呢首歌嘅班底，咁填詞嘅有林夕先生啦，編曲嘅就 Adrian Chan 啦，即係而家都好活躍啦，繼續 Adrian Chan。而作曲同埋監製咧係張國榮， 哦， 係哥哥寫嘅一首歌嚟。 你唔特別講都真係冇留意到呢樣嘢。 係啊，但係有我有一啲嘅朋友就知道，即係講佢哦係啊係啊，佢都記得咁樣。而當中咧，呢首歌裏面仲有一段 rap 詞，英文 rap、 okay. 都係哥哥寫嘅、 oh. rap 詞。咁中文詞就林夕寫噶啦。咁呢一喺網上面有一啲 clips 咧，即係有一啲人即係收藏咗一段好簡短嘅錄音啦，就係、是、哥哥去唱翻《極愛自己》，用佢嘅演繹方法啦。個編曲有少少唔同嘅印象當中，即係哥哥唱嘅版本，有人即係 clip 低咗啦咁。咁但係呢一首屬於陳冠希出道作品呢、這個勁啊，呢、這個班底 經典 係啊。而喺可以提到一提嘅，即係呢個佢嘅 EP 當中另一首歌咧，叫做欠了你的愛係啊。呢一首歌其實就係極愛自己嘅國語版，即係佢有兩個版本咁樣，係啦，所以嗰個 credit 都係一樣。咁所以呢一首大家可以聽下回味下，即係可能大家會聽佢後期一啲嘅作品，《壞孩子天空》啊、《香港地》啊、《即影即有》啊嗰啲啦。而家聽下呢個《I Love You》，感受下陳冠希出道嘅時候係點啊？ 相处应不为如力花心机，然而原谅我仍然极爱自己。 I love you, I love you， 让我全心喜欢你，留下眼留下眼陪着自己不及你。 I owe you, I owe you，让我留低一口气，念你的一半情，没有年期来分开送你。 You see the world is out there waiting for me. That's why I wanna be as free as can be. I know that you've been good and you've been sweet. So don't put up a fight, just let it be. Well, I hope one day while I'm missing you, and so will you be thinking of me.We can be together to laugh about the past, but the love is still there for you and me. 双手应该分一半抱紧你，相恋应比各自快活神奇，相处应不为如力花心机，然而原谅我仍然。心喜欢你，留下眼留下眼陪着自己不及你。 I owe you, I owe you， 让我留低一口气，欠你的一半情没有怨气，再添给你。 I love you, I love you， 让我全心喜欢你，留下眼留下意，陪着自己不及你。 I owe you, I owe you， 让我留低一口气，欠你的一半情没有怨气，来分开送给你。 嚟自陈冠希啊，同名 EP 啊，第一张嘅 EP 收录喺当中第一 track。 I love you.I love you， 停啦！作曲张国荣，填词林夕 ，rap 词嘅填词系张国荣，编曲 Adrian Chan 监制张国荣啊。值得一提，如果你想睇高颜值嘅 MV 咧，呢一个劲 ，Amanda S 系做女主角，系嗰个样 真系要睇要睇， 真系杀死无数嘅少男少女一个 MV。 我以为杀死无数啲乜嘢 嘅细胞系咪？ 系啊， 好啦，究竟你用咩嚟接招咧？今日 哇，今日我哋好难分高下，即系嗰样嘢系个卖点唔同啊，即系好难做比较吓。咁啊，即系你呢首都经典，但系我嗰首更经典， 咁劲 系啦。咁啊，我嗰首经典系嚟自于咧，其实呢一只我今日拣嚟嘅咧系一个rearrange 嘅版本嚟嘅。咁啊，呢一个咧系一首电影嘅插曲，非常之经典，应该大家细细个。已经睇咗好多次，系啦啊，哇，好嘢吓，咁都咁快俾你估到啊吓， 一生所爱， 哇， 我估啊，系咪啊，啱唔啱啊？嗱，我真系唔知噶，我估 啊，成咁啊，系啊， 我真系，因为你咁样讲，经典 嘅经典电影， 唔系可能再加上本身我真系好中意呢首歌， 系呢、這个一生所爱咧，咁啊，其实咧， 好劲啊，我觉得好得中， 我拣嘅唔系原版嚟嘅，因为咧呢一只嘅一生所爱啦，就系《大话西游仙你奇缘》嘅插曲啦，即、就、系、是、大家好有印象，就系最尾做到周星驰、 至尊宝、 至尊宝啊，咁啊喺嗰个城楼下低就回头望一望阿朱茵，咁跟住然后黯然离去嗰个画面咁。其实呢只歌咧，咁啊喺2018年嘅时候咧，阿卢冠廷先生咧，佢就再出咗一张重新 rearrange 过佢所有电影嘅一啲插曲嘅一张专辑，就叫做呢个 Movie to Music 啊。咁啊， 呢一隻嘅一生所愛當然亦都有收錄在內啦。咁根據佢嘅講法咧，喺2018年嗰隻碟入面咧，其實嗰個編曲完全唔同嘅。咁係佢自己所講就係一個終極版本嚟嘅。咁加入咗一個我哋香港非常之出色嘅女高音，就叫做啊 Alison Lau。咁佢就係有一段嘅女高音加咗喺呢一个嘅編曲当中。咁但係讲返呢一隻歌呢，其实当年佢话好早已经同太太唐书心写戏㗎啦，即係卢冠廷先生。咁1992佢据佢自己嘅讲法，1992年写戏。咁但係呢电影就1995年推出。咁佢话当时呢，其实电影导演呢就同佢讲话好想特登为咗呢一首咁有深度嘅作品去加一場戲，因為本身呢首歌咧，其實係諗住完結上 credit roller 嘅時候， 上 roller 嘅時候播嘅，即係正常電影都係咁。 都會啊！ 但係導演覺得唔夠好，覺得值得為咗呢首歌加一場戲，所以去到最後咧，本身其實至尊寶嗰一幕係唔使出現嘅，其實係完到噶啦個故仔，但係因為有咗呢隻歌，所以至尊寶同朱茵。嗰一場喺城樓上邊對一對望，然後走嗰一幕咧，就係因為呢一隻歌而生出嚟嘅咁樣。 哇！ 呢一個係我聽翻阿盧冠廷先生2018年佢推出呢張專輯嘅時候自己分享嘅一個講法啦。 哇！ 咁其實都得意嘅，因為咧呢一隻碟入邊咧，其實佢另外仲收錄咗一隻歌咧。叫做《所愛一生》，咁《大話西遊三》嘅主題曲嚟嘅，咁係當時亦都係電影嘅導演去要求佢話啊，你不如創作翻一首嘅續集啦，咁樣，咁就有一首叫做《所愛一生》咁。咁但係今日咧要帶嚟呢一首《打贏你》啊，係啦，盧冠廷先生啊，亦都係 featuring Alison Lau 有呢一首《一生所愛》。终极版啊，终极版其实系冇喺歌名入边嘅，不过佢自己咁讲吓。 无言。 尘世爱，鲜花总会凋谢，但会再开，一生所爱人样在白云外，湖海不理岸，在世间难逃避相信是缘分，苦海不喜爱恨，在世间难逃避 再次为大家推介《一生所爱》啊，卢冠廷 featuring Alison Lau 啊，呢一个系终极版本嘅编曲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复活节长假期首日，大批市民外游，多个出境口岸亦都较为繁忙，直至下昼人潮先至逐渐减少。截至朝早十点，超过28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出境人次近24万。由于使用罗湖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朝早嘅过关人数众多。港鐵一度呼籲市民考慮使用其他口岸過關。西九龍高鐵站有大批出境人潮，有旅行社說多個高鐵團已經爆滿，有市民由香園圍口岸出發到南澳三日兩夜旅遊，有市民就三個幾月之內第二次外遊，今次再去泰國。一連幾日復活節假期，市民同旅客今日可以免費乘搭天星小輪由尖沙咀往返中環和灣仔，有市民認為措施有助吸引市民旅客外出消費，值得再推行，但要視乎船公司負擔能力，又指碼頭和船上人流不多，可以再加強宣傳，鼓勵更多港人留港消費。有市民說最近全家都病了，所以沒有外遊，選擇留港消費，上船的時候才知道免費乘搭安排，對此感到意外，又說值得再推行同類優惠。尖沙咀一帶下午人流不少，有大型商場提供5小時免費泊車優惠，有車主說平日商場泊車每個鐘30元，免費泊車安排可以節省部分支出，希望再推行。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将会在后日至到4月2日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会同普拉博沃举行会谈，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同其会见。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他说，中国和印尼同为重要的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傳統友誼深厚，合作密切深入，兩國近年關係保持強勁發展趨勢，共建命運共同體。雙方將會以這一次訪問為契機，進一步鞏固傳統友誼，深化全方位戰略合作，推進中國印尼發展戰略對接，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日嘅 EDM Friday Mix 同大家听一下一啲咧叫做广东歌嘅 mashup。换言之，即系究竟广东歌遇上咗一啲外国流行曲嘅时候，又会产生咗一啲咩嘅化学作用咧？既熟悉又陌生嘅歌，今日就会听到啦。 始终都会。 牵挂，今生与你拥抱着永恒。 头先第一首咧，有 Taylor Swift 嘅 Shake It Off。同大熱 mash 埋一齊而家呢一首咧加變嚟自羅文啦，而個底 beat 咧就係嚟自於 Drake 嘅 Energy 啊。一开始出场听到我把声就是 Britney Spears 嚟自于 You Drive Me Crazy 啦。广东话部分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噶啦，系 Twins 嘅女人味啊。 我真挚爱的歌，情浓写我诗，人千山千水都知我心，万载千秋也知你心，同享富过。挚爱的歌，情浓写我诗，让千生千世都知我心，万载千秋也知你心，同享苦。 小事，犹如重逢和回忆。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合迷神情乱史。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年？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归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次如情侣相见，说我绝天，偏偏讲得太浅。 希望呢半个钟头俾咗好多有趣嘅惊喜你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啦，下个礼拜一5点钟再见，拜拜。